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太子李阔看上了铁哥们王成生的妹妹王珠。李阔对这位家人是一见钟情，可是王珠呢，对做这个太子妃呀没兴趣。多少姑娘上赶着进宫伺候太子，可这王珠姑娘人家有自己的主心骨，不愿意进宫去争风吃醋去。李阔由此得了相思病了，最后皇上发下圣旨，把王珠赐给李阔做贵妃。王珠无可奈何之下施了一个缓兵计，计谋是成功了，也正像他希望的那样，太子把他忘了。可是自己难道就这样孤独终老了吗？堂堂贵妃竟然要求出宫，一个普通女子竟敢拒绝皇上的爱情。百般宠爱如流水不为动，万般繁华眼底过皆是空。小女子心有所求意坚定，花开自在何必月春风。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布衣贵妃王珠第二集。王珠这边咱暂且放下不说，说说太子李阔。李阔其实啊早就结婚了，这会儿他的原配夫人姓王，王氏，那是出身大户人家的名门闺秀，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漂亮，性格也随和宽厚，是一个标准的贤内助。李阔对大老婆也是宠爱有加，这王夫人还给李阔生了个长子。公元779年，李阔登基做了皇上，马上就册封王夫人为淑妃，排在众位嫔妃之首，行使皇后的权利。公元783年，泾原之变爆发的时候，唐德宗仓皇出逃，由于跑得急促，这皇上的玉玺给忘带了。皇上没有玉玺就没法下旨啊，相当于他这皇上废了呀。这事儿可严重了，就在唐德宗抓耳挠腮拍着大腿后悔的时候，细心的淑妃把这玉玺给拿出来了，说皇上您别着急，这玉玺呀我帮您带着呢。哎呦，当时给唐德宗感动的都快掉眼泪了，还是大老婆最用心呐，最知我呀，多少女人都抵不过一个正房老婆。这王淑妃跟着唐德宗过了好几年奔波动乱的日子， 动乱当中，淑妃生了个闺女，可惜刚生下来，这小闺女就夭折了。淑妃哭得死去活来的，打着之后就受了打击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好不容易叛军给打跑了，唐德宗带着家眷回到长安，这淑妃是一病不起。在病榻之上，这淑妃还不忘了给皇上操劳，嘱咐宫里边的下人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眼看着淑妃快要咽气儿了，唐德宗这个不舍得呀，心说我们夫妻一场，不能让淑妃就这样离开人世啊。唐德宗下旨封淑妃为皇后，则即日举行加冕仪式。好家伙，人不病危啊，他也想不起来立皇后这事儿。这加冕仪式办得非常隆重，文武百官列立两旁，淑妃拖着病体挣扎着起身，化好容妆出来跟大伙见面。他明白唐德宗的一番心意，能封他为皇后，这淑妃呀、已经心满意足了。加冕仪式一结束，也加上啊操劳过度，这淑妃呀、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西去了。唐德宗悲痛万分，给淑妃办了隆重的葬礼，赐谥号为昭德皇后。皇后死了，唐德宗这心里空落落的，正所谓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这唐德宗一想起皇后就掉眼泪，大臣们怕皇上哭坏了龙体呀，分拨进宫，轮流陪皇上说笑游玩，哄他开心。这些大臣为了治好皇上这块心病，真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啊！几个大臣商量好了，轮着班的进宫去伺候皇上，专拣好玩的、有意思的给皇上玩，让皇上享乐。这宰相还专门写了乐曲，请宫女们排练给皇上表演。大臣们这么卖力，皇上身边这太监也不甘落后啊。这天晚上，唐德宗又是一个人对着月亮唉声叹气呢。一个太监走过来劝皇上，皇上啊，龙体为重，您可要多多保重啊。自从皇后驾崩，皇上您就没露出过笑脸儿，我们做奴才的看了心里头也跟着难受。皇后已经升天了，该放下的您就放下吧，后宫有多少佳丽呀，哪个不能陪您呢？再说了，皇上您还有一个贵妃在宫外头呢。唐德宗一听这话愣了，我有个贵妃还在宫外头。这太监在一边点头，对呀，皇上您忘了，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是先皇亲自下的旨意呀。经过太监这么一提醒，唐德宗马上想起来了，王家后花园穿红裙子那倩影，对呀，这贵妃姓王，叫王什么来着？对了，贵妃王珠还在宫外头等着我呢。这唐德宗立马来精神了，选翰林院学士进宫，把当年先皇册封的旨意给找出来。大半夜的，这翰林学士被召进宫里边翻箱倒柜，就查这份册封的圣旨，然后拿着圣旨又马不停蹄的跑到王家，宣王珠即刻进宫。这王珠满心以为是皇上把他忘了，没成想几年过后，太子当了皇上了，又把这茬想起来了。这回王珠也长大了，也没理由说再不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进了皇宫。宫里人送来绫罗绸缎、金银首饰，这王珠看都没看，还是不化妆，穿着自己的衣服就进宫了。几年没见，这唐德宗只记得红裙子了，只记得王珠跟仙女一般，其实具体这王珠长得什么样已经模糊了。所以这王珠一进宫，这唐德宗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王珠这几年过得是逍遥自在， 一张脸上带着红晕，出落得更漂亮了，一下就把唐德宗的魂儿给勾走了。自打王珠进宫之后，唐德宗的第二春又来了，悲伤劲儿一扫而光，这脸上成天喜洋洋的。他把王珠当成宝贝似的，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王珠进宫没几天，唐德宗就下旨册封王珠为贵妃，唐朝后宫里头顶头的那是皇后，没得说，接下来就是嫔妃。这嫔妃呢又分四档，由上往下分别是贵妃、淑妃、贤妃、德妃，这是正一品的夫人。这王珠一进宫就被封为嫔妃里的最高级贵妃，而且那时候皇后已经死了，这王珠就相当于是皇后啊，这是多少古代女人梦寐以求的位置啊。而且您想想，这唐德宗的原配王夫人那是临死的时候病危了才被封上皇后的，王珠不一样，一进来就是最高级，可见这唐德宗对王珠有多么宠爱了。给个高级头衔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这唐德宗付出的感情，为了能够陪在王珠身边，这唐德宗啊朝堂也不上了，大臣奏折也不看了，一切都以贵妃为中心，千般宠爱于一身。后宫的三千粉黛，这唐德宗啊更是也忘到姥姥家去了。总而言之，现在的后宫里，这王珠说什么是什么，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就是他说要大唐的江山，这唐德宗也敢乖乖的双手奉上。唐德宗每天晚上都在王贵妃这过夜，不知道怎么疼爱才好了。为了哄这贵妃开心，唐德宗把宫里边珍藏的好些个珠宝啊让人给穿成衣服赐给贵妃让她穿上。这王珠本来就貌似天仙了，再加上珠光宝气这么一衬托，嚯，不是天仙可胜似天仙，这简直就是由打月宫里走出的嫦娥一般呢。唐德宗得着这么一个尤物，更是不知怎么宠爱了。这王珠出身大户人家，打小就讲究清洁，每三天洗回澡，每天换身衣裳，摸清了贵妃这些生活习惯，每天早晨一睁眼，这宫女儿就在旁边伺候，指定预备着一身新衣服在那等着呢。前几朝杨贵妃洗澡又华清池，这王珠洗澡也是大场面，换水的、撒花瓣的、递毛巾的、熏香的，甚至隔着纱幔还有乐队给演奏。王贵妃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上百名宫女太监伺候着，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黑压压的一片，那劲头十分的威风。过上了荣华富贵的日子，集万般宠爱于一身，可这王珠心里并不开心，原本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进了宫反倒是愁眉不展了。穿得雍容华贵，吃着山珍海味，可这王珠一点也不开心，整天绷着一张脸不苟言笑，一双眼睛里满是忧郁，峨眉紧蹙。唐德宗一看，哎呦，新鲜呢，看这贵妃频蹙峨眉，冷若冰霜，真是别有一番风韵呐，他反倒是更喜欢了。你看看，想想也是，您说这后宫佳丽，谁见了皇上都得陪笑脸，想着法儿的讨好皇上，这回忽然见这么一个对他皱眉头的，他可不是觉得新鲜吗？更喜欢了。这王珠越是犹豫，这唐德宗呢就越是想办法逗他开心，这样才有征服感呐，才能显示出男人的气魄来。唐德宗卯足了劲，加倍努力讨王珠开心，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呐，他再怎么费劲，这王珠就是不为所动，成天少言寡语，不露笑容，弄得唐德宗也没辙了。这皇上一声叹息，哎呀，这王贵妃到底想要什么呀？只要让她能笑一笑，朕这皇位送给她都心甘情愿呐。 这唐德宗啊不肯放弃，再接再厉，专门为王珠修建了一座水晶楼。这水晶楼通体透明，人走进里头，四面墙上都能照出人影来，气派非凡，华丽万千。这水晶楼盖好这天，唐德宗在楼下摆上酒宴，后宫佳丽、大臣的老婆都给叫来参观，一群贵妇人在楼下游玩，一时间琴声四起，宫女翩翩起舞，大伙都称赞水晶楼，无不羡慕王贵妃受的宠爱。就在这酒宴高潮的时候，唐德宗忽然发现女主角王贵妃不见了，他马上招来宫女询问这王贵妃哪去了。宫女回答说贵妃娘娘上楼休息去了。唐德宗一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头上啊，心说朕这水晶楼就是为贵妃所建呐，今天的酒宴也是专为贵妃所办，如今你这贵妃倒是先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啊？唐德宗觉得兴趣索然，就吩咐宫女儿去把贵妃给朕叫来。宫女儿得令上楼请贵妃下来，可是去了半天不见王珠的身影，这唐德宗实在忍不住了，亲自上楼去请贵妃。一上来发现这王贵妃呀，正坐在牙床之上抹眼泪呢。唐德宗吃了一惊，心说这褒姒看到烽火戏诸侯还嫣然一笑呢，我原本以为水晶楼落成了也能博得美人一笑啊，没想到正好相反，贵妃没笑反倒哭上了。唐德宗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看见贵妃梨花带雨的，他又心疼，赶紧坐到贵妃身边安慰她：“贵妃呀，你说朕究竟要怎么做你才能开心呢？”唐德宗这么一问，王珠哭得更伤心了。唐德宗接过宫女递过来的手帕，就给贵妃擦眼泪：“好了好了，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朕说，什么事儿你哭得这么伤心呢？”这王珠一边抹眼泪一边哀求皇上：“万岁呀，您就饶了贱妾吧，妾身自知命薄，受不住万岁天大的恩宠，这宫里处处都是规矩，到处都是牢笼，走到哪儿都有人跟鬼影似的跟着，妾身生性追求自由，受不了这宫里的拘束，万岁您的百般宠爱对臣妾来说就犹如是芒刺在背呀，万岁呀，您就可怜可怜我，福小命薄，您放我出宫去吧。”唐德宗万万没想到自己宠爱的贵妃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对你好你反倒看成负担了。这唐德宗啊，别看是个大老爷们，他也委屈他也生气呀，可是看贵妃这副可怜样，又不忍心责怪他，安慰了几句也就走了。唐德宗在王珠那儿碰了软钉子，好几天没去贵妃的宫里，这下别的贵妃可来劲了，争着抢着把皇上往自己宫里拉，他们合起伙来在皇上面前就说这王珠的坏话，慢慢的唐德宗也就疏远了王珠。有一天这唐德宗又想起王珠来了，好久不见了，这贵妃是不是能够回心转意呢？这唐德宗溜溜达达的就奔了贵妃的住处。一进门唐德宗看的可是目瞪口呆呀，堂堂一个贵妃寝宫里边变成后勤处了，一堆宫女儿，洗衣裳的洗衣裳，是捣米的捣米，浇花种草的也忙着呢。唐德宗不明白呀，玩过家家呢这是，赶紧问你们怎么回事啊，王贵妃人呢？这个时候一个人走上前来参见万岁，只见这王珠头发随便往脑后一盘，穿着粗布衣裳，手上沾着泥，跟宫女儿一块干活呢。这还是朕的贵妃吗？皇上看了半天不敢相认了。这王珠擦擦汗，脸上红扑扑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他跟皇上解释 说这些宫女啊都是我叫来的，陪我干活的，只有这样我才觉得快乐。唐德宗听完之后哭笑不得呀，心里边窝火，放着水晶楼你不要，非得跟这帮下人在这干活你才开心。唐德宗这个气呀，贵妃呀，你如此作践自己呀，你是吃错了药了，还是诚心拿朕开涮呢？金银珠宝水晶楼你全不要，偏偏干粗活你高兴，你说吧，你到底想怎么着吧。王珠赶紧跪倒在地，皇上，臣妾是布衣出身，干活习惯了，过不惯这荣华富贵的日子，臣妾这辈子只追求心灵的自由，皇宫虽好，可对我来说无异于是一间豪华的牢房，现在虽然富贵了，可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万望皇上开恩。我还是那句话，您放我回家，赐我自由之身。不见还好，一见面这王珠还是提出要出宫。唐德宗这回可火了，皇宫有什么不好？况且说真有什么不好啊，竟然说留不住你一个贵妃了。行啊，朕看你是天生的贱命啊，有福你不会享，你呀无可救药。唐德宗百般努力，可终究没有得到王珠的爱情，这心里头很是不爽。可是他也知道，把王珠硬留在宫里头，王珠不好过，我这皇上也不好过。气儿消了以后，这唐德宗大度的网开一面，没追究王珠的罪过，而是大大方方的废掉了王珠贵妃的称号，用一辆小车把她送回了王承生的家里。出宫之前，唐德宗跟王珠约法三章，不准王珠再嫁给官宦之家。王珠百般叩谢答应了。离开了深宫，这日子轻松多了，王珠又恢复了天真烂漫的性格。可是因为他跟皇上的约定，普天之下没人敢上门提亲了。难道这位才女儿就只能在家里做个老姑娘了吗？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无邪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 坚定心家，国富民强。